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啲差得 secret 嘅。類似 China Secret 嘅場，咁啊廉價場冇有錯啊， 冇錯， 即係難聽嚟講叫切豆啊，啱唔啱聽啊？ 啱聽， 夠切未啊？家場 冇酒買嘅場， 都夠切喎，但係就有酒飲嘅， 有酒飲咪自己帶去嘛？ 嗌人買嘅，唉、你知㗎啦， 自己買上去嘅都係 有， 因為佢冇酒牌， 我知道有人會幫你買㗎嘛，唔使㗎嘛， 咁你睇想飲咩咯？你想飲藍莓咪自己買咯， 啊咁樣啊。咁啊，未讲呢样之前咧，都喂，你上个礼拜都冇讲你估边个赢呢个大选，美国大选。 如果我啊，我就都系 Donald Trump fans， 点解？ 你嗱，我成日都 唔系 Donald Trump fans， 你自己诶中意嗰个，同你估系，你可以估唔系，唔系嗰个噶，其实。即系我都中意 Donald Trump 啲型， 唔系 好玩， 唔系中意佢。 但系估佢赢唔赢又另外一件事啊嘛。 嗱，我 当然啦，你问我其实我系冇讲个答案噶啦。嗱。 唔係，如果我分析咧，我個分析就係美國總統好少會唔做一屆就連任唔到啊。除咗最上一次就係個老布殊噶啦，應該、啊、即係布殊再之前咁樣樣啦。咁、嗯、另外個問題咧就係因為個拜登實在有好多唔利好嘅消息啊嘛。即係嗰 咁，你當老侵都唔係好多好好嘅消息嘅。 同埋我睇， 其實我成日覺得佢嗰個玩嗰個患肺炎咧，即係其實係對佢係好輸嘅，其實好輸。 同埋我睇到個人性嗰個黑暗啊嘛。 嗯。 咩叫人性嘅黑暗咧？好多把口又話支持民主黨，實際就覺得 Donald Trump 做得啱啊。 嗯。 即係 Donald Trump 做嘅嘢，佢係真係咁多總統入邊，係真係履行自己嗰個選舉承諾，履行得貫徹啊，連阿老蕭都。覺得係拜服啦，因為點解咧？起夢牆，你佢人哋以為個個都係鳩噏噶啦，喺墨西哥同美國邊嘅起夢牆，周圍都唔批錢，佢真係依度揾嗰度揾，真係揾到筆錢嚟起，即係你明唔明啊？人嗰個承諾好緊要，我哋香港選舉， 佢為咗拉鳩起街嚟坐監都未做啦，大佬呢個 咪依個承諾講先啦， 我幾希望係咁啊， 咁佢仲有嗰單 婆再坐監， 仲有嗰單又話有個美國唔知女嗰啲志願者俾伊斯蘭國捉咗嗰單嘢，你有冇聽過啊？佢嗰單嘢係咁嘅，即係嗰個女仔好慘嘅。你有冇時間俾我講呢啲啊？ 講。 咁啊，咁咧就係奧巴馬時期㗎啦、 嗯， 就俾伊斯蘭國捉咗。咁啊，奧巴馬就直情個父母去揾佢話想要救啊，成啊。咁啊，奧巴馬都冇理喎，冇、見到個父母，即係話呢啲可能係我哋國家係唔可以 同恐怖分子談判。 係啦，係你啱啊，你應該聽過下嘛，你識咁講呢啲。 唔係呢啲， 又啲正路嘢嘛。 正路嘢嚟啫。 咁咧咁啊冇啦。咁啊，但係奧巴馬就冇理到，直情冇見過嗰個父母嘅受害者嘅父母。咁啊，到 Donald Trump 上場啦。咁咧，嗰個父母真係出嚟講咧，係點樣樣咧 ？Donald Trump 同佢哋傾偈傾咗半個鐘。 嗯。 即係我安慰佢，問佢嘅情況。咁咧，你未記得有一次話咩斬首行動嗰次咧，對咩巴格達迪定係唔知乜鬼嘢咧？咁咧佢嗰個行動個名咧，用咗嗰個女仔嗰個名做嗰個行動個名。咁咧跟住咧，行動嗰日咧係嗰個女仔嘅生日。 嗯， 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對美國人嗰、那個，即係你唔好理佢哋做真定做假，人哋真係做出呢啲為美國人做嘅嘢啊！即係佢係美國嘅總統。佢做嘅嘢，所有嘢都係為美國人係啱，佢唔會話為你香港人唔會為你。 佢美國人優先噶嘛？ 為你係啦，係啱嘅。咁、所以咧，人係有呢啲 case， 如果做到，哇，幾窩心啊！即係嗰個人幫佢拉票，即係同埋佢係真係尊重美國人嘅。你話佢對世界點樣樣唔好啊？對世界點樣 破壞？地球幾大鑊啊？ 另一回事嚇、另一回事。 所以解釋下嗰個女仔點解係要撐啊拜登嗰、那個 邊個女仔？ 環保少女啊！ 那個環保少女點解撐 啊？因為 Donald Trump 佢個環保政策真係不知所謂啊嘛，大佬。 啊，咁、但係個女仔係瑞嗰、那個瑞典定邊度啊？ 瑞典嘅，瑞典嘅。 啊，咁啊嗰、那個咁啊唔係美國人啊嘛，咁咪唔撐咯。所以就呢啲好現實嘅，人哋撐翻自己人、美國人俾選 票，咁你都只係美國人。你都覺得 Donald Trump 冇贏嘅， 睇高一線。 睇高一線嘅。 因為拜登實在太老同埋。 咁啦，我又俾多個選擇俾大家啦。我而家即係其他國家，如果譬如一轉睇。咁我當然要用翻我本身個立場啦，睇其他國家嘅 領導啦，係咪先？第二，咁俾一個盤你啊， 又有副總， 有盤， 副總統都係嗰個跟嗰、那個。 嗰、那個盤咧就係、是拜登熱過當場嘅，都有成50% 啦，熱成。 熱即係嗰、那個。 拜登係1.8、 哦這個、 幾，咁阿當場好似2.幾啊，2.5幾嘅好似。嗱，我咁上下啦，我唔好記得。即係如果嗱，啱咪講，我成日覺得除咗睇啲國家嘅企邊站咧，咁亦都可以睇下一個賠率嘅，因為賠率亦都係個市民實實施嘅嘢嚟噶嘛。其實講真，係咪先？呢樣嘢都好反映嗰個現實噶嘛。咁我嗱講真嗱，我係好希望特朗普贏嘅，因為佢贏係好好玩嘅，好好玩嘅，即係冇對乜嘢都唔好關係，好好玩嘅，佢啲過癮嘅，係咪先？但係你話贏唔贏得到咧？我就其實我而家我都唔敢講， 因為冇咁講。咁但係選嗱，我都 即係我唔想做燈啊！你明白？ 即係全世界只有共產黨嘅選舉係開票之前知道結果噶嘛、嗯？所有選舉即係等於台灣嗰啲陳水扁粒子彈，即係太多變數啦！你冇得講，韓國瑜又贏又輸係嘛、嗯？輸嗰次又冇變數啊，贏嗰次係好大嘅變數啊嘛。 係、嗯、咯。 所以冇得講啊！我哋呢啲睇下老蕭點估咯。 係啊，企嘅對鳩啊！屌你話即係 唔係？喂，其實蕭山有冇係咪佢已經取消咗燈神個名啦？ 唔係，一樣都好燈。 四年前就燈神啦，希拉里又變咗 Donald Trump 啦。今年會唔會而家越嚟越 燈死 去咗台灣？ 佢燈死咗間藥廠啊！疫最就疫苗嗰間啦。佢話11月嗰間藥廠個疫苗出嚟啊嘛，哇！仆街，跟住而家第三場臨期都取消。佢登死間藥廠幾撚緊要？ 你咪對佢有偏見、啊。 應該藥我冇啊！佢真係藥廠登死啊！話聲咧，即係幾多恐怖啊！ 對阿老蕭啲偏見比較大喎。 即係但係啊，唔關事啊！我都尊重呢個人家。但係佢真係登得大恐怖話聲。呢啲乜可能你緊藥廠咁嘅登，製造疫苗藥廠咁嘅登死 喎。喂，但係如果黃色 強生係乜嘢？我間叫做 如果黃瑞輝瑞唔知啊。定係其實黃色經濟圈嘅餐廳嚟講，佢啲嘢食算 O K 喎。 啊，算啦 O K 嘅。 因為點解咧？嗱，我即係講 除咗韓式叉燒之外， 講少少題外話，我識個老友，網上識佢話去過黎姿個仔嗰間。 啊， 話佢話啲嘢食啊，真係完全唔得。 唔係嗱，阿伯哥，我同你都 講埋先。 我同你都去過建韓燒啦。 佢話佢嗰啲嘢咧係，即係佢嗰間黎姿個仔嗰間，唔知乜鬼四季咩餐。佢、話可能因為人多排曬隊，排曬隊。咁啲嘢咧冇乜味之餘咧，那個擺設又唔用心啊，即係好求其，好似俾啲好垃圾嘅你食，咁佢價錢應該都唔係話都係中等以上啊嘛，咁啊但係就衰過茶餐廳，咁所以佢又，但係佢又去明，因為咧可能做到個廚房都發猛啊，人太多，咁但係你都要，雖然你話你黃色經濟，嗱黎智英曬黃噶啦，個仔都當佢黃噶啦，咁你都要。對食物嘅對顧客嘅尊重都好緊要 啊！坦白講啦，我 可以話將貨，即係唔可以話亂咁俾啲咁差嘅嘢人情。 我係買好多，我自己私下買好多老蕭產品嘅。 嗯， 嚇、啊、咁我就同你食個天寒燒啦。 天寒燒 OK 啊 ，OK 啊，冇啦。喺嗰個價錢嚟講，當然佢唔係最好食嘅，但係佢一個價錢嚟，佢又唔係 食得落口啦。 啊，所以佢嘅中規中矩冇問題啦。 難食咯。咁你韓國 我成日都去，我成日都去時代食嘢 嘅。咁但係你自己係啊，時代我都去一兩次。 我成日去時代食嘢。咁佢個韓式叉燒真係唔得，真係唔掂。 時代我食過啲海南雞飯就 OK 喎，咖喱 OK 喎， 即係咖喱 OK 嘅， 咖喱 OK。 其實好多間咖喱都 OK。 佢價錢就叫做中價啦，即係類似泰興價錢啦，係咪咁上下？ 差唔多啦， 即係唔係話平㗎啦。 因為其實我反映過嘅，你睇老蕭嘅私下嘅嗰啲 message 我哋傾過，喂，你啲叉燒你半肥瘦好冇啊？哇，乾嘅啲叉燒先瘦到咩？我同阿老蕭講過啊。或者 但係佢嘅價錢， 有冇理過？佢冇 book 我喎。但我有留，意。 但係佢價錢係對得住嗰啲，即係個啲係啦。佢嘅價錢係對得住大家嘅，即係唔會話覺得好戇鳩。 唔係你唔好覺得嗱，首先一樣嘢，最坦白㗎啦，你唔好覺得係韓豬係特韓牛或者韓豬係特別好食嘅。佢係同你普通嘅美國牛肉或者美國豬肉差唔多，或者巴西豬肉差唔多嘅啫。 唔係咁，我覺得 okay, 你唔好抱住一個AA 五和牛嘅日本和牛去比，咁完全唔 係。咁但係又係收你幾啊七八十蚊啫嘛。 啊，咁總之佢韓牛只係同美國牛肉，或者個韓豬同巴西豬肉係冇乜分別嘅啫，都係急凍冷 凍雪藏。咁如果你睇咧，嗱佢嗰啲份量性咧，我上次去食好似咖喱飯應該60-70蚊咁上下啦。 咁唔係太貴，但係唔算平㗎啦， 我 中價啦， 茶餐廳嚟講。 咁但係味道係 OK 嘅，即係我唔會覺得俾佢揾笨茶。 即係我都咁講，除咗叉燒之外， 即係如果再加埋黃色經濟圈咧，就覺得抵食添。你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即係我如果普通餐廳不分黃藍嘅話咧，都唔會覺得俾佢揾笨。 我再講一樣嘢， 即係好老實啦。 今年我係買咗蕭山兩隻月餅嘅。即係兩隻冰皮，唔係嗰兩隻細月餅，係月餅嘅，即係金沙魚同流心魚嘅。 嗯， 我今年亦都食過半島，佢好食過今年嘅半島。點解咧？因為個師傅走咗，半島嘅師傅。 哦。 麒麟金魚個 加倫金魚 個師傅走咗，咁自己開咗間餅鋪。咁所以今年嘅加倫金魚係唔好食嘅。咁啊，但係老蕭嘅今年嘅流心同埋今年嘅金沙係好食嘅。啊，咁樣嗱，咁樣好簡單啦。但係我咧，始終都係嗰啲韓豬真係完全唔係，我唔敢話完全唔掂。如果啲韓豬係肯俾半肥瘦做叉燒嘅咧，我覺得係 OK 嘅。 即係有少少 我唔滿意啦。當然 即係失望啦。 你中意食瘦叉嘅，咁咪講我冇有講。 係 啊，係咪先？你中意食肥叉嘅，亦都你都覺得佢唔掂嘅。 嗯，明白、明白。 但係佢有起碼俾半肥瘦嘛。好啦，唔好講咯。咁遠啦 ，OK， 咁大家都有個共識啦。下個禮拜我哋先至講呢個我哋估計幾時通關啦，因為而家咁樣講都講咗十一分鐘啊嘛。 嗯， 所以講翻啦，即係貴價場唔好講住啊。 嗯， 講緊 cheap 場先啦。因為你知啦，其實嗱呢樣嘅，其實點解我會提先我哋拉布拉咁長咧？因為 cheap 場咧，我其實資料唔夠嘅。 哦， 資料真係唔夠嘅。有嗱我話咧，我好坦白同你講，我未去過。 嗯， 未去過好多嘢都係估嘅啫， 聽翻嚟啦，或者 聽翻或者估嘅啫。 嗯， 所以咧嗱，呢如果係錯嘅咧，咁我係承認嘅。你每次都話，哎呀，你鳩噏係嘅，呢集 咁你等網友更正都好啊。 係啦，呢集真係鳩噏嘅， 係咯， 鳩噏嘅。點解我講其實我以前都唔知㗎。 嗯， 以前咁就我就嚟咗呢度錄音我先知。 嗯嗯， 因為呢度錄音咁樣巧咧，呢度隔離嗰過咗幾等， 即係附近啦， 單位啦就啱啱有一間嘅私鬥場，咁、個私鬥場咧，亦都係啲類似酒吧，類似 China Secret， 係啦嘅平價版 嘅平 cheap， 唔係我用平價版都唔講得嗰種嗰感覺 cheap 版， 嗯 cheap 版，咁其實咁樣其實係點嘅咧？ 哦，我聽過佢咧就係、是、點樣入場費嘅啫喎，收 即入場費幾錢？ 好似男嘅兩嚿水， 嗯， 就你可以去玩骰盅啊、唱歌啊咁樣樣啦， 打麻將有。 跟住就女嘅咧就喺 咪先打埋咗冇，唔講得 冇。 咁嗰次我見到 冇啊， 肯定 冇， 肯定冇。 唔係，嗰個係另外一間嘢嚟嘅。 係啊，間嘢唔該，咁撚雜嘅你度屌。 唔係啊，嗰度係自己玩嘅，唔好睇。 我得。 跟住就即係總之就女嘅就唔收錢，男嘅咧就兩嚿水啦。咁啊，跟住就佢又冇酒賣嘅，因為佢冇酒牌嘅。咁咧，佢係當一個會所式咧，你就自己中意飲咩啤酒就自己去買。 自己買。 係啦，即係帶上去飲咁樣。 或者阿嬸幫你。 都冇啊，都唔會噶啦，驚你放蛇啊，可能。我驚你放蛇啊。 唔係你俾錢過佢落去買啫嘛。 都可能驚啊，所以基本上係好多自己，我見到好多係自己帶上去嘅。 O K。 啊，或者好熟佢會幫你買咯。 哦 ，O K，O K， 因為我見到咗嗰、那個嗰、 那個阿姐帶過，除非好熟啦，除非好熟啦。咁樣咯，即係現場佢就唔會話有咩供應咁樣樣咯。 哦，我因為我成日見到咧，你知你啲咁嘅場啦，會有啲廁所咧共用噶嘛，成日咧嘔啲撚樣嘔撚到咧。 哦，係啊， 周圍好多污糟噶嘛，我咪見到，即係我聽到佢哋有啲卡拉 OK 聲啦，唱歌啦， 有唱歌，識鐘 唱歌啦，識鐘啦，咁我又是，但我見到嗰啲客，嗱我形容話客咧。 你講啦，不過我費事，唔係啦，即係都 OK 嘅。 呢下就真係唔好企啊！呢啲年紀啊， 咁平啊嘛，兩嚿水，話即係男人你講緊一晚消費，你去買啤酒咪飲咗幾多錢啦？買啤酒三嚿水，飲到你嘔啦。 咁啊， 咁你$200入場費五嚿水，好多人都覺得貴啲嘛，可能佢哋覺得，即係可能講緊300-400咁啊，玩一晚噶啦，可以。 咁佢哋會帶一啲咧，師阿善嘛，好咩叫阿善嘛？好唔尊重嗰 個，其實係朋友啦，好多都係朋友。 係啊，都大等啊，即係查得接嚟嗰個健球哥啫嘛，其實。 唔係噶，都唔係嘅。 都唔係。 都唔算係咁啊，因為嗰啲唔會真係齋飲嘅，冇嗰種服務噶啦，係真係玩嘅就係嗰啲。 都嗌過嚟你陪你玩噶嘛。 嗰啲係貪玩阿姐想溝阿僆仔嘅咋，唔冇嘅。 有撚僆仔啊，大佬啊， 即係叫阿狗飲啊， 好難得有。你反而坦白講，如果我同你去，我同你去，我係成個你兩個係成間場最後生嗰兩個， 差唔多噶啦。 直頭係都差你老尾啦。 咁有啲， 我 見到 五六十歲、六七十歲啊，大佬。 咁有啲，唔係，但係佢嗰啲唔係，佢係真係去玩。嗰啲阿姐係中意以前後生玩咯。 嗯。 或者甚至乎去深圳俾錢玩鴨仔嘅，咁嚟到喺香港 咧，有冇啲人喎？即係話可能係 有啲有嘅，我見到你帶嗰啲嘢睇得到嘅，咁 帶嗰啲嘢即係布袋啊， 即係係啦，睇啲戒指性啊，你佢真假都好啦，假都唔平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OK， 即係咁樣樣咯，即係佢嗰啲係玩， 嗯， 當咧咁啊唔使錢啊嘛，咁啊實入喂酒都基本上一定係男人請嘅，即係叫叫黐飲黐食嗰種模式咯，我覺得就即係我據我所知 啊，生意 一般般啦、 啊。坦白講，我每次嚟呢度錄音都聽到。 咁你星期五夜晚啊嘛，你嚟親咯，或者星期六，你基本上次次嚟都星期六五夜晚。 係咯係咯係咯。 咁啊，生意最好噶啦。 咁平時咧？你清楚啦。 平時都有啲嘢冇咁忙啦，都有啲。 係咪日日都有客咧？ 唔係啊，有休息。唔係嘅，唔係嘅。 唔係嘅。 唔係嘅，可能平日可能一二三都可能佢都冇乜點開。 你都見唔見到佢咧？都去訪問你咁啊。其實你都未去過。屌你啊！喂，即係即係佢哋嘅客往來多唔多咧？ 咩嘅意思？咩往 來？即係話譬如你今日你成日去廁所㗎啦，或者搭下 lift 㗎啦。咁佢哋嘅九成九都唱歌㗎嘛，肯有啲卡拉 OK 聲㗎嘛。即係如果譬如佢你每次搭 lift 都聽到卡拉 OK 聲嘅，證明有客啦，就好簡單嘅啫。即係啦，所以 睇個閘有冇鎖，唔係有隻嘅，唔係有開嘅， 唔係有開㗎。 可能一二咁隔住啦，係啦，去睇心情啦。但係五六日呢啲就一定開咯。四五六日就一定開咯，一二三就唔知道。 因為我係見到有個師奶定係阿姐，好似做健哥哥嗰、那個，即係唔係，即係假的哥，即係 嗰個係老闆娘嚟噶，嗰個老闆娘嚟 嘅。係咯，佢咪開一間嗱，開一間咁嘅場， 咁佢咪賺咗200蚊？佢冇噶，你誤會咗啦，唔係嗰種嘅冇， 即係唔會有女嘅。 你點會同我啲人出街啊？如果你見到個樣子，你都唔安唔咩啦？ 唔係喎，嗱，我因為唔係同你噏，咁嗰啲女都係 佢玩當識男朋友，唔收錢貼埋你都仲得。 O K， 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即係你俾得、okay. 男人俾得錢，你點會揾嗰啲啊？ 咁啊 係，即係好老實啦。你如果俾得起錢嗰啲，就係唔使錢陪你玩。 因為我因為有一次我哋宵夜見過噶嘛。 哎呀，即係點講咧？即係唔好亂咁估啊！即係以我所知就唔係嗰種咯， okay, 即係唔好誤導嗰啲，唔好誤導啲聽眾啊！即係 okay, okay, 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Okay, okay. 即係只不過係一個玩嘅場咁嗰種咯，就同你嗰啲話規定要幾多錢就唔使嘅，即係只不過係叫做 接場啊嘛， 即係叫做識朋友嗰種咯，即係你冇得話叫唔係叫雞，冇得屌閪噶啦， 哦， 冇嘅，你唔係你有本事佢免費。屌你咁五廿岁、六廿岁阿姐，你点搞啊？三廿几岁我都冇见过， 冇见过，我都冇见过。 四廿几， 我都冇见过，我真系。 系嘛？你男人你唔好你，我冇得玩，我都唔玩嗰啲女人啦。我恩仔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Okay. 即系或者真系当朋友识下，咁啊唔同。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如果变咗交易，就一定冇可能噶啦。 咁其实咧，我以前都有去啲酒吧咧、 啊， 即系我又唔方便开名啊，好似你咁啊。即係有啲酒吧咧，其實啲老嗱講下一啲嗱咁呢樣我插住唔講，因為其實大家都講噏，大家都講噏， 我知得多過你咯， 你知過啦， 咁其實大概情況，其實 我 係大概都知嘅，所以我就話係啦，所以即係你錯我哋要講就因為點解咧？因為 我哋唔呃人噶嘛， 係啦，你唔係如果你我話到我要咩幾多錢幾多錢鳩噏咁啊，可能300蚊咁鳩噏都得，不過我唔係咯， okay. 即係據我所知係唔係嘅咯。 OK， 其實會唔會有啲係嘅咧？ 佢唔會做到那個模式啊，因為啲客切啊，啲男人都 okay, 你明唔明？同埋嗰啲女都唔係女，你明唔明先？即係要講實話啊嘛，你點樣收人哋錢先得㗎？ Okay, 人哋唔收翻你，佢嗰啲阿蟬有貨之人啊，分咗。 Okay, 你靚仔，你後生俾翻錢，你仲得嗰種啊？ 有冇興趣？我哋下次我哋去。 我冇興趣，完全。 網友有冇興趣咧？啊，我哋可以撞一撞喎，上去撞一撞喎，即係搭你講得㗎啦，照計。 冇添，網友唔好嚟呢度啊！我費事揚啊！ 哦、okay, ， 啲網友我唔歡迎，啲網友嚟我呢度， okay, 我呢個秘密地方。Okay, 一揚咗我，以後我都俾阿牛哥喺度錄音添啊 ！OK， 咁啊，冇搞呢只。 係啊， 嗱，即係咧，我講咧酒吧啦。咁、嗱，我就唔開名啦。咁其實網友一講酒吧咧，網友都講咗我係邊啲噶啦。咁、我又識一啲咧，好細型嘅酒吧嘅老細。 正式酒吧。 正式酒吧。 即係攞正牌嘅。 就攞正牌嘅。 OK。 唔使撳密碼嘅。 即係有。 即係查拉斯格嗰啲有個密碼俾你撳入去㗎嘛。係咪先。咁呢佢哋要點樣留一個客呢，其實某程度呢啲咁嘅酒吧呢，你細型酒吧啦，可能得十張台。 十張台唔算好細喎。 八張囉。夠細未。 咁你睇一張台坐幾個客囉。四個如果你係 八。有啲四個啦，有啲高台啦，有啲卡位囉。 係啦。因為香港嘅地方就真係細嘢，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上下啦。咁係尖沙咀嘅。 嗯。 定係佐敦道呢，諗下先。差唔多啦，差唔多。其實 冇去過啊。 啊 你有去過嘅。 都去過啦，我可以做過網聚添啦。 係 先。 即係好多年前啦，你網聚。 人民。 喂，幾時有冇諗住要搞網聚啊？ 而家唔使諗啊。 香港搞啊。 而家都唔使諗住㗎。 哦，係限聚。 啊，而家唔使諗住㗎。係咪先。即係咁佢哋呢即係好簡單㗎嘛。咁嗰個老細。咁呢譬如你又落去玩，你會落去玩啦，咁我會落去玩啦。咁熟㗎嘛。熟咗呢，咁佢哋亦都有一班女會落去玩㗎喎。嗱一樣係唔適合色情㗎。但佢哋呢個老細呢就好叻㗎。佢係會介紹嗰啲女仔過嚟你張台玩 㗎。咁啲女仔又唔使錢。咁老細又賺到你 嘅。冇咗啦啦啦啦啦。 真係好 細。可唔可以將嗰種場都變成你呢度個獅頭呢，切切獅頭呢，差唔多啦。 嗯。 即係介紹啲女仔啦。但係嗰啲女仔係客嚟嘅。客嚟嘅。 明 客嚟嘅。咁其實某程度喂我都眼見到嗰啲女係好撚好撚豪放㗎喎。 咁我鍾意飲酒嘅女仔唔會保守得去邊㗎嘛。係喎。 即係我冇下文。我冇下文啫。就我眼係好見過好多，即係嗰個老細會介紹大家一齊玩啦，呢個女仔咁樣，或者呢三有時可能有個單多嘅女仔落嚟，冇朋友陪，佢會介紹埋你落嗰個女仔玩。 你台即係幾多年？十年前。 十年前。 咁而家仲有冇呢啲咩？你估？ 依家就執咗咯。 我執咗。 咁我講佢嗰個手法啊。 哦 ，OK。 咪類似你個貼貼絲頭咯。 哦，咁類似啊，類似。 即係因為甚至乎有個可能有個女仔。戇居居咁嘅，亦都有客嚟嘅，飲開㗎呢間場。咁喺呢間尖沙咀嘅場飲開嘅，咁跟住佢嚟到開好悶喎，一時有飲滿酒。咁嗰個老細呢就會啊，不如咁啦，我哋下面有張台有幾個男仔都幾好嘅，啲文牛嚟咋嘛，驚咩啫咁樣。咁佢介紹你哋識呀，咁一齊玩 喎。哦，咁即係啱玩㗎。 咁佢比如嗰度有一班女，咁就掉翻只第二個場景，都係我親眼見到喺嗰陣見到嘅。咁見有班仔一班女，咁唔識嘅，咁嗰個老細又會行埋嚟，不如大家一齊玩啦嘛。可能嗰啲嗱，坦白講，嗰啲女可能已經自己嗌咗一兩打酒。你知嗰啲，因為嗰啲酒吧咧唔會話自己嗌一支噶嘛，啲女仔都係，啲成班女仔玩，都賣曬一桶噶嘛。咁嗰啲女係唔需要飲你嘅酒嘅喎。 嗯， 係咪先？嗱，佢反而嗰啲支，佢用比支長仲好喎。 咁佢唔飲你嘅酒啫， 佢唔收你嘅200蚊。 當你一齊玩嘅時候，你又飲得多㗎啦。 係啊， 跟住再嗌再 再嗌，係咯。咁當然嗰啲就嗰啲應該係仔弊啦。咁樣，喂，咁其實係一個生存之道嚟嘅喎。 唔係，咁你個 friend 緊嘢執咗。 哎呀， 即係好多原因， 好多原因， 即係個模式係 OK 嘅， 模式 OK。 同埋啲女如果 OK 係 OK 噶。 我話聽啲女好撚 OK。 哦， 即係。唔係你呢度嗰啲屌你老味。 咁但係又聽 五廿幾六廿歲就係死嘅女啊，話聲 啲文牛。 嗰啲可能廿零三廿歲嗰啲。 以你聽你嘅節目嘅網友，點會去呢啲地方玩啊？冇得帶出街，冇得講，真係溝，即係你明明先啲跟得你嘅網友都係翻深圳俾錢幾多錢坐台，600蚊坐台都唔肯，一定要出去。 出街。 唔係咯，我話帶你去嗰啲叫做金魚場，你都唔去嘅。 我都唔去。 咪就係咯，即係點會去嗰啲地方玩啊？網聚搞唔成啦，如果係，即係如果你嗰啲係咪先？你話嗰啲女如果係哇，俾錢幾多咁啊？咁啊唔同。 唔係， 咁啊都係 band 嚟噶嘛。 但係因為我聞唔到味啊，阿恩仔。啱啱講佢哋黐黐牆咧，即係我嗰個態度，我估個態度咧，係同你嗰個實際認知嘅態度唔同啊。所以我一定要講翻呢間場呢間酒吧嘅。 咁呢間酒吧嘅玩法咪就係類似咯，你覺得啱？即係嗰啲女， 但係反而仲好喎，唔收入場費喎。但係當然佢有時咧又會有啲 tasting 啊，嗰啲叫做紅酒嘅試飲啊，即係可以介紹你啊嗱，呢啲就single malt啊，可能有呢啲威士忌叫 single malt 啊，呢啲就係唔知乜嘢葡萄啊咁樣。 嗰啲場咧，嗰啲女性客就 都係嚟嚟去都係嗰啲咯，即係中意劈酒嗰啲，即係唔會話有好多轉啊。譬如我去得到幾次，次次都係見嗰幾條女咯，會唔會？ 都幾佢啲女都係都幾密㗎。而且真係坦白嗰啲就都幾得㗎， 同埋都真係去玩嘅， 真係玩 嘅，即係唔係出嚟係咁啊？唔同， 但好撚疏爽喎，啲女真係好撚疏爽喎，即係同你玩嘅時候真係即係黐到你實一實可以。有啲女朋友 feel 嘅喎，我嗱坦白講， 唔係你睇 你嗰間接場有冇我真係唔知啊。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 所以我想去一次。 咁你又要睇人哋，喂人哋黐你就得啫，你搭咗出嚟叫你就係色狼就非禮嘅啦，分鐘玩啲。即係你唔係俾錢啊嘛，揾俾錢揾賺。 即係我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撈酒吧嘅生態模式啊，你明白？即係靠熟客，尤其細型嘅酒吧，細型嘅酒吧。 要有唔係啊，應該話你有女嘅地方你就生存到啦，香港地。 咁、那個老細唔會主動介紹埋俾你做一齊玩噶嘛？你試下去鸚鵡吧，如果你九七八， 唔係你要夠細先得咯，你大就大啲嘢就唔得咯，細細地又冇乜所謂。或者有時喂，有啲男人去得酒吧玩，即係你刁民又咁大膽，你有女都走埋去撩下噶啦。 人多就會，人多就會， 即係傾下偈嗰啲。 一條友我梗唔肯會啦， 我一條友即係三 打死嘅， 兩三個話兩三個女兩三個男咁最好啦。 係咯係咯係咯， 即係當識朋友又冇乜嘢。 係咯， 咁我聽我朋友圈見到我哋老友啊，即係有人追到而家好犀利嗰個。咁佢都成去酒吧都話去 Coco Park 城嗰啲都睇過，都係嗰種清吧玩法囉，而家叫清吧嘛。 Pub 唔係即係大陸就叫清吧。 Pub 如果佢哋話去酒吧呢就係 disco、okay。 即係我都明啊，即係我啱啱識嗰啲大陸仔啊。 唔係 啊，即係佢哋話酒吧呢就即係 disco， 即係跳舞又有重音。 簡單 House 838。 就係叫酒吧，佢哋叫酒吧。 Pub 啊。 唔係 house 唔係㗎啦，有歌聽，有冇即係有音樂勁音樂聽，即係清吧嘅意思就即係高高拍嗰啲囉，我估啊，即係佢哋都叫清吧咁啊。 高高拍都有個馬利亞年嘅，馬利亞 年。高高拍唔理你馬年嘛。 你馬年都唔可以叫做叫唔可以叫清吧，你你馬年喺高高 拍。你馬年梗係唔係拍，唔係 斜對面啫。 你你馬年就一定唔係叫做清吧，都唔係叫 pop。嗰啲叫 disco 啦，叫酒吧，佢哋叫酒，大陸叫酒吧，誒唔好講呢度，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大陸深圳都有呢啲玩法，即係啲老友咪又溝仔又講到好 啊，係啦，係啱啊，就等於一個燈頭，唉，係 啊， 將佢啲女介紹俾你哋識， 可以咁講， 不設呢個色情嘅， 係啦， 當然你溝到就係你本事， 啱， 係啦， 而家咪呢個總結就最啱咯， 係啦， 不過就 要對應翻呢啲咁嘅嘢，但係一樣好疏爽嘅。但呢度咧，啲女就唔疏爽啦，就算疏爽你都唔會要嘅。 係啦， 係啦， 係啊， 係啊。啊，佢可能嗰啲女好緊疏爽嘅， 係先？本身係富婆嚟嘅， 富婆嚟嘅，或者好容易同佢相撞嘅。但係你一個正常人，你係唔會嘅。OK， 可以咁。唔係你未去到六啊歲唔會咯。 我係唔會去咯，唔係。但我想去，我想去一次嘅，我想去一次嘅。 你去到六啊歲。 鑑於你自己日日又唔肯實想去。 係啊。 啊，咁啊無兩位啦。 網友又唔方便嚟呢度。 又 嚟。唔係，除非你咩咯。不過唔好啊，費真係 唔好啊！我俾人即刻鬥啊！ 唔係以後唔好啦，錄音無謂。 O K 啦， 即係如果通過關係冇所謂啊，而家未知幾時通關啊嘛。 O K， 你都要仲要 keep 住我呢個。 啊，下個禮拜先至講下我哋通關啦，同埋講下啲貴價場啦，好嘛？嗱，貴價場以前講過嘅，嗰啲網友可以唔聽啊，不過下個禮拜先算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可以打上就打上啦。所以呢一集就冇乜嘢講係嘛？啊，有啲知你啲錯誤。咁啊，咁你真係網友喎，又真係 唔係咁 夾俾條買啦， 或者你其他嘅網友，喂，我又想咁啊，其實有冇啲網友學阿老蕭網友報料嘛？有啲咩關於戰艦佢想問你嘅問題， 或者佢玩，我有一個澳門嘅網友咧，成日俾啲資料我，但係佢自己又唔去玩， 佢唔去玩，但係佢俾你，但係佢去過啊嘛， 佢唔係佢就俾幅相嚟，俾幅海報嚟，呢咁唔知賣二送一啊咁樣。兩人去啊，咩三人去，有啲一人免費啊，即係佢又唔去玩喎、 哦。 所以我想問下佢，佢有咩玩啊？澳門 佢答唔冇啊？ 佢答唔到。 哦， 即係如果問到佢啊，其實多樣澳門嘢講下咧。 係啊。 睇完佢啲嘢咧，我消化出嚟咗，都係感覺幾好啊。我覺得冇。 哦，咁樣冇 計。係先？咁其他網友都冇得玩，根本就冇。唔係我唔想。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係 啊。 咁啊，下個禮拜試下講啲高價場啊，以前講過噶啦，話先嚟聽。咁啊，亦都希望 新股買啲啦， 係啦，買啲啦，即係幫下手啊！咁啊，希望快啲通關啦！咁啊，下個禮拜試下講下通關啦。好，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